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小同志，听说你对我的鉴定结果有意见？ 地中海一开口就是一股官腔，我估计可能是个小干部吧。我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指着那破灯问他： 你是怎么鉴定的？你哪儿看出这玩意儿是真的来了？ 地中海看我来者不善，立马没好气儿了。 看同志、文士、助攻，还有这个包浆，我可是正经科班毕业，在机关单位干了20几年了，这点事情还能难倒我吗？ 我看着他那洋洋得意、小人得志的样子就恶心，问道： 那你见过台湾人那盏真佛灯吗？ 他摇摇头，哎，这个问题让他有些尴尬了。哼，我想也是，他这种吃皇粮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大事也轮不到他。估计他也就是看了点台湾那边发来的资料，就胡乱着下定论。我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是在拿我当替罪羊。佛灯在南京失窃，台湾人肯定不依不饶啊。这次归还国宝背后的象征意义本就比佛灯的价值更大，危机公关如果处理不好，那搞不好就成了世界问题。此时呢，正巧冒出了一个赝品，他们还不当成是救命稻草啊。我的脑筋飞速旋转，想着怎么着自己才能脱身，怎么才能不当这个替死鬼。思来想去，要证明自己无罪，那就得证明这佛灯是假的。这灯也许是老石头淘换来的，也许是他自己做的，但毫无疑问他不是真的。想要让赝品和真品看起来一模一样，伪造者就必须有本所依才行。在造假的行当里啊，这称为仿古法。只要照着真品来仿制，手段高超者可以在细节上做到机可乱真。不过呢，假的终究真不了。古董之所以是古董，那是因为时间这位能工巧匠留下的痕迹，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模仿的。我竭尽全力地在脑海里搜索信息，任何与琉璃塔、明成祖、佛灯、青铜器有关的信息在我脑海中飞速而过，一一分解组合。过了一会儿，我大致有了思路了，不过还是得确定一下，便清清嗓子开口： 那什么，你说的那些啊，都太肤浅了，不足为凭，有种你拿来让我看看。哼， 地中海一声冷哼，对被我看不起这件事显然他很生气，马上抓起那个透明容器塞到我手里头： 看看看，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我就不信了你能看出朵花来。 我发现韩城想拦住地中海，但是没来得及。哼，我得意地笑了笑，他便没再坚持。我拿起那个容器，看到没上锁，就直接打开，把那灯给拿了出来。 这下韩城和地中海都急了，上来就要跟我抢，我立刻高举那灯，作势要砸。投鼠忌器的他们这下不敢再动了。之前借着灯光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东西到手之后呢，我心里头可就有底了。哼，这玩意儿吧，做的固然精湛，但肯定不是出自老石头之手。我掂了掂手里的东西，嘴角上挂着一丝胸有成竹的笑容，问道：我说这位同志，你知道琉璃灯烧的是什么油吗？ 这我哪知道它烧的什么油啊。 地中海听我这么问十分不悦，估计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我告诉他，明代以前啊，中土佛教所用的长明灯烧的都是素油，哎，也就是现在说的植物油，这是符合佛教不杀生的核心思想的。但是呢，烧植物油会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过热，尤其是长明灯。所以呢，一般的长明灯用的都是双层结构，也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容器装灯油，外层则装水用以冷却灯油。这样在防止油温过高的同时呢，还能降低灯油的受热挥发。 那又怎么样？ 地中海十分不屑，反倒是一旁的韩城明显从眼神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的态度大为改观了。我没搭理地中海，继续说，我不知道印度佛教是怎么样，但是藏传佛教和中土佛教就有所不同。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吧，藏传佛教的长明灯用的是挥发性比素油低很多的酥油，更耐烧更持久。明成祖朱棣对藏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那是世所共知的，对吧？琉璃佛塔建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达到长明效果，就使用了酥油。所以呢，当时的长明灯也抛弃了旧的内外层结构，而改成了座托分离的设计。懂什么叫座托分离吗？底座和装酥油的托都设计成了莲花状，上下合璧就变成了佛教中的莲台宝座形状。我一伸手就把灯上面那个莲花托盘给摘了下来。这种设计很精巧啊，底座里有个活扣，平时可以固定住托盘，更换托盘的时候呢，只要略加施力就行。这个细节让我暗暗一惊，因为我关于琉璃佛灯结构的知识来源于小时候老石头说过的话。实际上用肉眼我并不能判断手里这灯是不是这种结构。哎，没想到居然真的是。那不就意味着这赝品佛灯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先于真佛灯面世之前而存在了吗？地中海此时有点不耐烦了。 哎，你这啰里吧嗦一大堆，谁知道你要说什么？ 他伸手过来就想抓我手里的佛灯，韩城突然拦住他，哎，让他说下去。我看韩城眉宇紧蹙，知道我刚刚的话起作用了。酥油这玩意儿是藏民从牛奶或者羊奶中提炼出来的，脂肪含量非常高。长期烧酥油的铜灯内壁会形成一层厚厚的油脂膜，因为这层油脂膜的关系，之后会形成一层光滑而明亮的包浆。而铜器做假包浆的方法通常就是抹了油之后再拿火烘烤，就这样反复多次之后，它就能形成人造包浆。可是这种包浆呢，色泽偏暗，触感生硬，所以这种玩意儿骗骗门外汉就算了。我故意看了地中海一眼，要真拿出去公之于众啊，那可就贻笑大方了。韩警官，嗯，到时候谁才是真正的千古罪人，嘿，可就不好说喽。地中海被我几句话一说，顿时泄了底气，马上慌张地和韩城商量， 韩警官呐，要不还是请苏老先生来长长眼吧，毕竟台湾那边的佛灯就是他给鉴定的，而且这小子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我听他提到什么苏老先生，好像有点耳熟， 可一时间我也想不起来是谁。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位鉴定了佛灯真品的苏老先生水平自然不是地中海这种草包能比的。他们两个又商量了几句，地中海就往外走。我忙喊道，哎，我说那老同志，你干嘛呀？麻烦你啊，跟那位苏老先生说一下，明永乐年间官制的铜器用的都是封魔铜，这种铜经过反复提炼，其中掺入了金银等贵重金属。这琉璃塔是永乐皇帝在南京功绩的重中之重，所用佛灯必然不会例外。而造假者呢，就算是知道这一点而加入了贵重金属，也无法知道具体的比例，让他对比一下重量啊，真假就一目了然了。我所说的重量这一点，假如单论是不足为凭的，可是如果有真品或者资料数据做对比的话，哎，那就是一个致命的破绽了。地中海回过头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仿佛是个逃课的学生突然见到了老师一样。哦，对了，还有件事。我慢悠悠地把佛灯放回容器里，递给韩城。这位苏老先生呢，要是有空的话，不妨把那个玉镯也一并给鉴定了吧，啊，省得你们一趟趟跑，多丢人呢，是不是，韩警官？当我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那位苏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没花多少时间，主要是公安局内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和走流程费了不少功夫。韩城把我放了的时候，我的情绪很复杂呀，又庆幸是又遗憾。庆幸的是不用蹲大狱了，可遗憾的是我精心策划了很久的一宗买卖啊也泡汤了。韩城说，假佛灯暂时还不能还给你，因为这里面仍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调查研究。至于你那个工艺品手镯嘛，等我们从苏老先生那儿拿回来之后，我再通知你过来取。行行行啊，拜拜了您嘞。最后韩城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等等，案子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你的自由也只是暂时的，我们会寻找新的证据，而你胡闹也必须随时配合我们调查。哎，行，我知道了啊，哪儿也不去，我就等着你们传我。嘴上我自然是满口答应，不过韩城也很贼，没有说到底是哪件案子，到底是玉镯还是佛灯。刚走出公安局没多久，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我旁边。我看看这车，觉得有点眼熟，紧接着车窗摇了下来，果然露出了福田那张阴郁的脸。福田冷冷地说道， 胡桑，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我心里骂道，哎，你们小日本一语双关是吧，这是要送我回家呢还是送我上西天啊？他既然能出来，自然就知道玉镯是假的了，那我怎么敢再上这位的车呢？嗨，就不麻烦福田先生了啊，我天生贱命，有两条腿就够了，这四个轮子的呀我还真消受不起。呵呵。福田没有接茬，他深吸一口气抬头说道， 胡桑，托你的福，我短期之内都不能离开贵国了。 啊，为什么呀？ 你们的警察怀疑我倒卖文物，和我们的大使馆交涉之后，要我在事情查明之前不得擅自离开。我在日本有一个大财团要管理，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损失，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玉镯也是补偿不了的。 说到最后，福田斜着眼睛看我。我一听，真想把这小日本从车里拖出来，我揍他一顿。你妈本来就是想倒卖文物，而且估计这种事你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人警察哪儿冤枉你了？不过想归想，这家伙既然能够在别国地界上倒卖文物，他关系网必然不小。福田先生，玉镯的事呢，它确实是个误会，我自己也是受人所骗， 不光是您一个人有损失，我也好些钱呢。更何况人家陆小姐也没看出来这是假的，足以证明我不是故意骗您的，对不对？我干脆我把陆素心给抬出来做挡箭牌，哎，没成想还真起到作用了。小日本的神色顿时缓和了许多，还点了点头。看来他对陆素心还是挺信任的。 那警察呢？他们又是怎么回事？ 那我当然不能说他们是先盯上的我了，顺道把你也给抓了。我只能反咬一口，问他是不是你之前做过什么事啊，导致警察把你给盯上了，还顺便毁了我们的交易啊。本来啊，我就是信口胡诌的，没成想福田居然真的面露忧色。哼，看来之前干过不少坏事啊你。他清了清嗓子， 侯桑，警察的事暂且不说，但宇卓的事情不能就这么简单的一笔勾销了吧。 那福田先生你想怎么样啊？ 你拿出比这更好的东西来交易，这件事不仅一笔勾销，我还会给你更高的价钱。 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家伙居然还想着交易呢，早晚有一天他会为此付出代价。我敷衍了他几句，告诉他啊，一旦有好东西我第一时间找你去。福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丢下一句， 胡桑，我们还会再见的， 然后便扬长而去。看着绝尘而去的汽车，我长长的舒了口气，总算是把这瘟神给打发掉了。没成想我刚走两步，又一辆车停在了我旁边。嘿，你们这把我当停车场了。我扭头一看，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驾驶座上一个身穿米色风衣的女人正在冲我招手。我看来人一愣，陆小姐。陆素心今天把披肩长发绑了个马尾，十分干练清秀，她笑靥如花地冲我说道， 胡先生，上车吧。 我看了他一眼，直接扭头就走，对不起啊，不上，我也不敢上。陆素心的车追了上来， 为什么呀？ 我冷冷地说，哼，我怕上了这车就会要了我的命。陆素心轻描淡写地说道， 如果你现在不上车，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却像跟巨大的钉子般死死地钉住了我的脚步。古玩啊，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永远都没有人能用三言两语将之概括。古玩的分类有很多种，如果细分能有二十几类，不过呢，通常都是笼络的来分，大概其四类。第一类是陶瓷，哎，就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第二类是书画，也就是书法和绘画，啊，也称字画。第三类是玉器，指的是用玉石雕刻成的器物。第四类简称杂项，因为包含的东西很碎很多，比如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绣品、铜器、佛像、鎏金器物等等。这每一门分类里面都有很深奥的学问，全懂一些的人不少，但是全部精通的那可百年难遇。去古玩市场逛一圈就能发现，但凡有点规模的店啊，无论是什么好什么斋什么堂，都会有自己的主营业务。卖玉器的不会摆书画，卖书画的不会摆陶瓷。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不专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不精。所以那种什么都卖的店面，通常目标客户都是外行，里面东西的真假那也就不言而喻了。行业有行业的规矩，圈子有圈子的门道。中国古董行业最鼎盛发达的地方是北京，不仅是因为其地位正统和历史悠久的关系，还有政治文化等多方因素。像西安、洛阳、南京 都因为历史积淀深厚，也属于古董业的中心城市。那剩下的就要以三六九等来划分了。可是只有一个城市它是例外，那就是上海。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相对较短，在时代大潮中呢，也许没什么底蕴可言，但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商贸影响力，使其成为了全国古董交易最活跃的地方，尤其是输出方面。虽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和门道吧，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总有一些规矩它是相似的。比如说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行业楷模，受人敬仰，这些家族或者势力有着能够影响当地市场和格局的能力，这样的势力通常都有着深厚的传承，是有文化底蕴的名门望族，在当地那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力的。这种名望和声誉深入人心，绝不是风哥这种臭流氓用武力威胁的可比。而在南京也存在着这样的家族，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氏父子被称为三苏。在现如今的金陵城里呢，最大的古玩家族有俩，都姓苏，外人称他们为大苏和小苏。南京城一半的古董铺子大概都和大小苏家有关，那有的是直属产业，有的呢则挂靠于其名下。据说他们最鼎盛的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里，当时古董业处于复苏和发展的时期，急需像他们这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家族来引导和管理。所以当年的南京古董界，凡是能够挂上苏家招牌的铺子，那可就相当于是古代得了圣旨一般的尊显。后来呢，渐渐的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变大了，民间势力的影响自然就随之小了很多。不过即便如此，现在南京城里一多半的老字号店铺都还是和大小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势力范围上，大小苏家也各有所专，大苏家主营书画和金玉，小苏家呢则是陶瓷和杂项，两家互不干涉，就好像是商量好的一般。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陆素心带胡闹见到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就是业内前辈苏星海，他对胡闹进行了一番考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